天气咁鬼差？ 香港人都好现实哦。 台湾人一天到晚在选举， 打破刻板印象， 透视两岸三地， 朱明琦、 樊素， 三 D 画新闻。 好，各位听众大家好，您正在收听的是凤凰 U Radio 3D 化新闻，我是朱明琦， 我是樊素。 诶，我找不到昨天的那个配乐了。 我是 Cathy。 我刚想说我找不到昨天那条音乐了。那个今天我们先插播这个突发的新闻，在今天早上相信大家打开电视机首先看到的是发生在波士顿的这么一起已经被 FBI 美国联邦调查局定性为是恐怖袭击的事件。波士顿警方证实发生在这个波士顿国际马拉松终点处的这一起爆炸案，目前已经造成三人死亡，医院呢现在有134人受伤，其中15人的伤势严重，那很多伤者是小腿遭到爆炸的这个弹片击伤，也有一些是因为耳膜被震裂，还有需要截肢的状况。那根据这个中国驻美国的使领馆目前的消息呢，没有这个大陆的人士是在这次的爆炸事件中受伤。那么在台湾驻美国的办事处也是确认目前也没有台湾的参赛的选手受伤，那因此目前在整个爆炸事件中呢没有华人受伤的消息，但是呢就有一个另外让人也是非常难过的消息，就是在这个爆炸事件中现在死亡的三人当中有一名呢是一个8岁的小女孩。这个我们在之前还网上看到了这个8岁的一个小女孩非常认真的在跑步的这么一个照片，很可爱的一个小姑娘，但是非常的不幸在这次的这个爆炸案中成为了一位遇难者，这也是在今天早上发生的这么一件突发的事件。那在今天的12点半之后我们开放的这个热线互动话题，也就是请你来发表对这一事件的看法。那距离其实这件事情很容易让大家想到911的事件，但是911过去已经超过了12年了，那这个你还是觉得恐怖主义是不是离我们越来越近，或者说它根本就没有走远呢？内地的听众可以拨打4001200900。 香港听众呢，请拨打1872346。如果你还是智能手机用户的话，可以先启动凤凰 FM 的 app， 那么找到我们正在直播的 U Radio 频道 3D 化新闻。12点半之后，欢迎你打进电话来跟我们一起发表你的观点。那其实刚才明姐讲这个八岁小女孩，我刚刚来进直播间之前，我看到微博上有一条消息说，八岁女孩好像不是这个马拉松的参赛，没有符合她的这个年龄标准，所以到底是不是这个八岁的小女孩是最后的确定的是遇难者，可能我们还需要等待进一步确定的消息。而且有网友说这个图片并不是这个当时就是今天凌晨那个北京时间凌晨的马拉松比赛的照片，这个我们还要再确认。不过当然这是一个 不过现在的这个现场的消息更新的非常快，有的时候这个消息比较的杂。那 我们也会持续的关注。好， 是那在今天的这个前半部分呢，我们讨论到是发生在国内的这么一个事件，在凤凰这两天微博上的很多的关键字都叫做凤凰收费。我第一反应说咱们的这个电台还是电视要收费废了吗？后来发现咱们是躺着中了一枪啊，跟咱们没有什么太大的关系。说的是这个湖南的湘西凤凰古城要收费了。这个收费的票价是多少呢？ 148块钱。 148块钱。你要说这个票价到底贵还是不贵呢？你说它放在迪士尼，我觉得它挺便宜的。但是呢，放在这么一个凤凰古城，就挺贵的。贵到一个什么程度呢？你看这个防暴警察都要出动来这个控制抗议的这个人群。 当然这个防暴警察是因为确实10号开始实施这个门票收费之后呢，大家发现这个游客是锐减，而且很多的客栈呢是零住房率，所以呢这对于一个4月份还是旺季的凤凰古城来讲，真的是一个很冰天雪地的消息，可以说是。Cathy 其实也都去过哈，今天我们请到 Cathy 来跟我们一起分享。 我是古城游专业户。 是啊，你专门去古城。 去过很多，包括凤凰啊、丽江啊、平遥啊、周庄这些都去过。 嗯， 然后呢，我觉得他这次的问题最大的问题就是他一开始没收费，他猛的一下子收费，而且是收148元，这个让大家的心里有点接受不了。其实如果说他一直收费，比方说他从50涨到80，涨到100，再涨到148，大家的这个肯定也会有愤怒，但是不会有这么大的愤怒。 嗯， 对， 是这个凤凰古城的现在这个经营者就说啊，错就错在一开始没有收费，这个好像。像是这个替自己有点后悔，要是一开始收费了呢，大家可能就不会怨气那么大了。你要是真的从100块收到148块、可能我觉得估计不是这么大的问题，但是这个 也就不会成为现在最主要一个抨击对象。 对，但是你这也提醒我了，那你说这个是不是所有的这个收费的这个古城它从来存在的就是合理的呢？我觉得这个倒是也很奇怪。你说我刚刚说到迪士尼啊，这148块钱、你要说迪士尼，那因为迪士尼是人家造的，对不对？凤凰古城不是你这个开发的公司，或者说你即使是凤凰的这个当地政府，也不是你造的这个城。 你的意思是应该赚了钱都烧成纸钱给我们的老祖宗？ 对，我就说这个钱本身就是不义之财，你本身就没有太大的理由来收这个钱。 但是你站在经营者的角度想，比方说你就把你自己想成古时候这个城邦的城主，他这个平时确实运营有费用啊，他的这个清理啊，这些确实是很大的一笔费用。我觉得这一点上我倒是可以理解他们收费的这个初衷。 嗯，其实我觉得吧，你说收不收费，你要是收了我的钱148，我觉得也可以掏了。就像现在他们官员为什么敢拍着胸脯说游客不在乎那点钱呢？确实有这么像，如果我觉得我可能是这样的心理。我看着凤凰，我觉得我非得去沈从文的这个故乡给走一圈，非得去看看黄永玉的故居什么样的话，我觉得我花这个钱我值。但是我一进去之后，你能让我真的是享受到那股古城的那个风味儿，你别呢，就黄金周的时候，其实到处都是人满为患。我其实凤凰我也去过，我想起来是2010年吧，大概2010年的时候，然后当时还坐着火车呢，从深圳到了那个怀化，然后再转一班车。当时是圣诞节假期，所以人特别少。哇，除了冷之外，我就觉得哇，就这么几个人，你会发现在沱江上泛舟啊，好像每每都遇到那每每都是那几个人。 对， 然后那个感觉是很好的。然后后来我又听朋友说他们春天去的时候就完全不是那样了，你房子也找不着，然后里面吃饭的地方上厕所的地方它更加的困难。他说我本来根本就不想去那些故居看，我对那些文化景我没什么感觉，但是我就想去那个体验一下这个边城的感觉啊，就坐在船上划划船啊，就感受一下城里完全不一样的那个风味就行了。但你现在一给我收钱的好像捆绑似的，我就有点被绑架的感觉。我觉得说的很有道理。 对，然后我觉得樊素这个去的时机很对，圣诞节这个人少的时候，我觉得真的这个时机非常重要。比如我是2007年的暑假的时候去的，哇，真的是超多人，而且我要每天换一个客栈，因为那个房间实在是太紧张。但是我去非常失望的一点是，它有一个地方叫文化广场嘛，然后你大概想象中它应该是有一些湘西的古文化在那边的感觉，实际上不是的，它晚上就会变成一个唱露天卡拉 OK 的地方。然后呢， 卖手机吗？ 不卖手机，那个时候手机还没有像现在这样这个白菜价。然后呢，你晚上你觉得好像这个住在沱江边的客栈很有诗情画意的感觉，其实不是，因为他们会唱两只蝴蝶，一直唱到半夜3点钟，你都不能睡觉。 哎，你知道吗？就当时我记得在晚上也是在那个酒吧一条街哈，然后当时跟着朋友两个一块去，然后我说我想去唱歌，你知道吗？然后我说那些人唱的好难听，就酒吧里面驻唱的，你就发现11、12点的时候就还是震耳欲聋的声音，我说太吵了吧，就觉得哎，好像这个发展都没有什么那个没有什么上限了，就你不知道夜夜笙歌在那儿。我当时去完之后，我说哎呀，估计这一辈子也不会再来了， 是 就这一辈子。 哎，恰恰就是啊，你们两个说这个。我估计你们去过一次凤凰，我没去过，但是我说说我 说 我也没打算再去啊。这个，但是你们，我就觉得你们两个这挺典型的，你们去了一次是不会再去的。大家所有人都是抱着这一锤子买卖，你别说这个游客是一锤子买卖，这个当地的收门票的，这个我就觉得你说他一下子收 有钱今朝赚， 真是啊！你说这个凤凰这个地方交通也不方便， 对 啊，对不对？超麻烦，你都跑到那边去了，你估计花了这个，其实火车票也花了几百块钱吧。那跑到那边，你说为了这一张148块钱的通票，你不进去这。 通常是划不来的，对吧？ 哎 ，Cathy， 你还去过丽江之类的吗？ 丽江、 平遥什么的。那你去完凤凰感觉怎么样？ 04年去的，我去完的话，因为我这样说的话，可能就有这个对比的之嫌了。但是我可能感觉着丽江稍微比凤凰好那么一点，可能是丽江因为有很多老外的原因吧，所以就丽江好像显得稍微小清新啊，稍微洋气一些。 就是、人家也做生意，但做生意做的比较靠谱一点。 是是是、然后呢，再一个就是整体的直接的观感上，我觉得丽江是要比凤凰干净一些。对，凤凰的这个沱江的水，我当时就没有泛舟的打算，因为我觉得那个水实在是看到之后令我觉得蛮恶心的。然后丽江的水呢，它是真的是因为它是雪山上面流下来的水。然后他们的就是他们当地的导游非常自豪的一点，就是他们会定期的去刷他们的那个马路，就是用水刷。然后他是先把那些石头的缝里面的烟头啊，是那些脏的先捡出来，人手捡出来哦。然后再把它这个城，它因为它是两边是可以把那个闸放下来的。放下来之后就让一头的闸放下来，然后另一头慢慢的还会有水流进来嘛。然后它到一定程度，这个水就会漫到马路的上面来。然后他们用这个河水来刷这个。 哦，这很高级。 对，非常非常干净。然后当时他们的导游介绍这件事情的时候，也是一种作为丽江人很自豪的那种感觉，也让游客会觉得对 高科技扫码路。所以这说明他这个钱还是 有用处， 而且你说要造这么一个高科技的清洁马路的这个设备，确实得花不少钱吧？我想。 对， 所以现在凤凰古城收费，他也是说有几个用处嘛。第一个是要保护，第二个呢是想用这个设置门槛来减少这个游客的数量，也保证大家一个游览。 你说设置门槛来减少游客的数量，这个我估计不是他的真实想法。你说这个任何一个做生意的，我不会以减少我的顾客的数量作为我这个任何一项收费政策的出发点。但是呢，我想呢，他的这个考虑就是说，这块这个大饼已经摊在那边，就是没人动好多年了。我现在这是不动白不动，我要现在收费可能会短期内对于我的这个人流量造成一定的影响，但是我相信他这笔账呢算的就是说我这个钱还是值得，我这个即使是摊着这么大的这个骂声，还是应该来做的。你看最近有这个小伙子说这个带了女朋友回家吧，带女朋友回家，哎，就要收费了。他说这个当地的政策是直系亲属，你当地居民的直系亲属才可以免票。 但是这个 女朋友这个没有结婚，不是直系亲属， 对，你还得拿着身份证据说你到这个村委会去盖章办证明才可以证明。 这事儿是挺， 但现在呢，他们那个 深深的把大家逼成外地人。 官方呢又说了，他说其实我们在执法上也是非常的有人性化的，比如说你操着这个当地的口音，你基本上就不用掏证，你直接进去就完了。但是有的人他说，我有些朋友住在村外面，他们是长期住在凤凰，他们是外地人，那怎么办呢？所以执法上一定会有一些让你觉得尴尬的场面出现。而且我们一直在找，他买了一张148块钱的票，他是可以一直的几天之内有效呢，还是可以往返呢？还是可以？有的人是，就像我有一些小文艺青年，他们就喜欢住在一个古村里面几个月不出来，那些人你要怎么办？ 所以当地的收费政策推出之后呢，有的人就出主意啊，说以后当地人还可以开办一项这个收费业务，出租父母啊，这个教你说方言。比如说如果是出租父母的话呢，你看这个我收你30块钱，30块钱呢你就也省了100多块钱了。我估计这事儿呢就一定有人看。你看任何收费的景区啊，就一定会有，特别是山的这种这个山沟的景区，就一定会有当地的这个朋友，哎，我带你走一条小道，你比如说付我20块钱向导费，但你可以省。 对，而且学生一定会挖掘一些抄近路，说可以逃过门票。不过现在学生好像收费，首先应该是有半票吧，148好像收打几折是80块。我今天看到新闻说已经降到20块钱了。 对，但是说他还有就是他周边的一些地方，包括这个贵州铜仁，然后他的湘西土家族苗族自治区的人，然后还有这个怀化的 ，对， 这三个地方的人可能是有一个优惠价，因为确实我当时在凤凰的一个感受是，我跟我同学两个人，我们两个这种抄着标准普通话的人都非常少，感觉这个游客的构成主要是来自于 周边地区， 对，湖南周边地区，还有一部分广东人，因为也是交通比较稍微相对的便利， 对， 因为有高铁，你知道吗？直接从广州通 过武汉，然 后再转到那边， 所以就是说感觉着北方人都非常的少，然后如果是以这种周边游来记的话，你想他可能他从他的家乡到你这个玩的地方，他的大巴车票才 80块钱也许， 嗯， 然后我要花这个148块钱的门票，也许我会算这笔账，会觉得有点不划算。 而且对于可能周边的地区来说，消费能力相对来说比较低， 还真是、 嗯， 除非你真的有这个编程情节，然后你才觉得这是一辈子非去不可的。 哎，真是你这个说现在凤凰的这个卖点啊，是这个所谓的编程情节。 嗯、 你说编程，我也看过、嗯、这个小说，我也觉得挺好的。但是你说为了这个编程要专门跑一趟这个地方，我都可以想象得到，就是说当地的把这个东西当做招牌了以后，就像这个莫言获奖了以后，当地搞这个什么莫言主题游啊，这个就是你可以想象得到是一幅什么样的场景啊。再加上现在还要收这么一个门票，我就觉得呢，估计你说你真不是住附近的话，没人会去，没人会去凤凰。好，这个我们先休息会儿，我们接下来听首歌，应该是这个黄磊给这个编程唱的这个主题歌，是 等 等 等 等 等 啊，当当当当，收钱啦。 那时光流水潺潺一去不复返，让这心酸无声流传。 我是小天，我觉得 U Radio 的同事都很幸福，因为可以和我共事，每天都带给他们快乐。开玩笑了，我觉得 U Radio 的工作氛围很好，我每天都觉得很开心很快乐。但是呢，我是一个伟大的人，所以呢，除了我觉得开心，我也希望可以把快乐带给我们的听众。所以周一到周五晚上11点到12点会跟我的 partner 轩轩主持天天互动，跟我们的听众朋友一起聊天玩游戏，我们等着你啊。 凤凰 U Radio 3D 化新闻有话直说，打电话给我们，你的声音将不仅出现在 U Radio 的电波中，更有机会直达凤凰卫视和凤凰网的全媒体平台。 每周一到周五中午12点半到1点钟，内地听众拨打4001200900，香港听众拨打1872346，或者透过手机安装凤凰 FM 的 apps 启动一键 call in 的服务， 表达你的意见， 说出你的心声， 尽在三 D 化新闻。 好，欢迎回来凤凰 U Radio 3D 化新闻，我是朱明奇， 我是樊素， 还有我 Cathy。 好，这个更新一下波士顿爆炸案的这个最新的消息啊，刚才我说的这个8岁的遇难者啊，确实是有一位8岁的遇难者，根据警方现在的消息，但是呢并不是我们在网上之前看到那一张这个小女孩的那张照片中的那个主人公，是一个8岁的男童啊，现在是这个波士顿马拉松爆炸案当中3位遇难者之一。那么跟这个内地的听众比较熟悉的一点呢，就是这一次啊，这个王老板王石啊，万科的这个董事长，在这次带领的一个有15人的万科队呢，在参加波士顿马拉松的比赛，因此呢他恐怕也是第一时间的一个非常重要的消息来源。他在今天我看是北京时间凌晨3点钟跟5点钟的这个时段分别发出了微博来报告现场的情况。我注意到有这个央视应该也是和王石做了一个连线，让他介绍现场的情况。那么根据王石的这个消息呢，万科这次参赛的这些马拉松的选手目前都是没有受到这个伤亡的情况，那目前呢还是更新一下人数，爆炸案的死者是3人，造成130刚刚看到是134人受伤，其中15人伤势严重。这个马拉松的比赛呢一共有23000名的选手参加，沿途有500000人观看。那我看到王石刚才微博的内容是说他听到终点处的一阵闷响啊，这个开始第一反应是轮胎的爆胎，后来呢发现了连续的这个闷响之后呢，才觉得可能是有这个袭击的情况发生。那在这个马拉松的爆炸发生之后呢，在波士顿市的肯尼迪图书馆也发生了爆炸，目前呢波士顿的这个地铁已经停运了那么现在是警方进入了一个戒备的状态。我看到有现场发回的图片啊，是显示在这个马拉松比赛开始之前，有一个黑影啊出现在了这个终点附近的一栋高楼上面。那现在看到的一个消息是说，警方认为有一位黑人的男性 与爆炸案有关呢 ？FBI 已经正式的把发生在北京时间今天凌晨的这一起波士顿国际马拉松的爆炸案列为了恐怖袭击。这恐怕是近几年来这个影响力比较大的这么一起恐怖袭击，特别是在你看今年伊拉克战争也是美军撤军了，十年打完了，哎，竟然又在美国本土发生这样的事情。因此在12点半之后请你打电话来发表你的意见。哎，在反恐的这个国际的战争已经进行了这么多年了，你是觉得恐怖主义真的离我们越来越远了吗？内地听众可以拨打4001200900。 上个听众呢18723346智能手机用户的话启动凤凰 FM 意见 call in 的功能，马上为你开通。那说完了波士顿这个爆炸事件的最新情况之后呢，我们继续来关注到国内的凤凰古城的收费情况啊。刚才我们是讲到，好像呢现在政府部门出面说我们要征收这个148块钱的门票，很多景点也是相当于是捆绑出售了。有几个目的啊，第一呢也是相当于是反哺这样一个古城的保护，说收了门票之后呢，有了更多的收入，我们可以进一步用于这个古城的发展和开发，还有保护，让游客是享受到更加高品质的一个旅游的体验。第二个呢，意思就是说了，我们可能这个游客太多了，想通过这样一个提高门槛的举动，来是把一些可能超过上限的，尤其是在旺季的时候，超过上限游客可能会被那个挡在门外之后，让已经在城内的游客可以享受到比较高质量的旅游的体验。 如果这个逻辑成立的话，那北京的这个紫禁城故宫应该是第一个提门票的， 对 对吧？故宫的现在的这个门票应该是六十块钱，好像70块钱 不止吧？ 有一个 我印象中故宫有一次也有提过，也是为了同样的目的， 要么是学生价，反正是在60块钱左右。但是你看这个故宫的这个人流肯定是比这个凤凰古城大多了吧？ 你知道以前看一本书哈，就怎么样描述沈从文他这个故乡编成凤凰？他说如果100年前从一个比较旧的地图上去找，可以在前北川东湘西极偏僻的一个角隅上发现一个叫做镇蒿的小点，他说那里面有一个城市可以安顿下3-5千人口，有粗糙而且坚实巨大的石头砌成的一个圆城，作为中心向四方展开，这就是凤凰边城。你看书里面写的安顿3-5千人口，在黄金周每天光游客有1.6万人，就当地他们那个旅游官员说这是一个非常恐怖的数字，而且说如果挤爆了我们门票就不卖了。这是我看南方周末他们去年还专门做了一个专题，然后去回访，他说现在当时凤凰其实非常穷的，他以前当地是做烟草生意的，就有烟草公司，后来就慢慢的凋敝下来，就没有办法，很多尤其是沿江而建的那些居民都搬走了，因为沿江而建，有时候发大水会把他们房子给冲掉，就很危险，就搬到比较偏中城中的地方去住。但是后来呢，就有一个人出点子，是黄永玉。他说你可以来做旅游，他说我们这儿有沈从文，我们这儿有很多的历史典故。 黄永玉是湖南人吧？ 湖南就是沈从文的表侄嘛。 啊，对对 对，然后呢，他就给他们出点子，出完点子之后还出了个谭盾嘛，凤凰不是？ 没错， 谭盾呢也是支持这个想法，然后呢是回到了边城给他们做一场音乐会，从此之后凤凰就声名大噪了，然后就游客越来越多 了。 这其实也是一个比较典型的这个古城成名的路径。 路径啊， 然后游客越来越多之后呢，就是所有人都好像是依赖这个旅游为生，但是你会发现慢慢的人多了之后又开始怀念起原来的模样了，就原来我们的故乡是很安静的，然后一切的是很老的样子，又有一些文化比较保护的好，也没有像现在你看人一旦少了立刻就防暴警察都出来了，因为没有生意，我只有只剩这一个支柱了。 是特别是、对，我觉得大家这个想起来的时候会觉得这些事儿都应该是归这个政府管哈。实际上像这次挨骂最多的是政府，可是政府我倒觉得替他们还挺委屈的一个地方，是因为现在其实这个凤凰古城已经不只是凤凰政府的古城了。 没错。 他在2001年的时候，他这个主要景区的50年经营权是卖掉了。卖给谁了呢？卖给一家叫黄龙洞投资股份有限公司的。 对。 然后他总经理呢是叶文志。那这个叶文志同时现在就是这个凤凰古城文化旅游投资股份有限公司的董事长。 对。 所以说现在他，而且呢这个公司呢是这个黄龙洞是有51%的股权，政府只有49%，也就是说，现在对于 政府是小， 对 小 政府是小，政府相当于还说了不算话了，是，所以你看，这以前 主要景区的50年经营权是归这家公司管的。 嗯、 那也就是说它，但是它是主要景区哦，也就是说它的这些，比方说你要进什么沈从文故居啊，可能你要买门票才是归这个公司有的。 对。 那现在它的方式是你现在连进古城整个的这个城，你就要收一个， 你要买一个通票， 对，你要买一个这个进门费， 嗯， 是这样子。所以说，它这个就算是挣了这148块钱的门票钱，政府只是拿一半而已， 嗯、 另一半是这家公司所有。 对，所以这次、 嗯，所以现在有说法是为了上市准备。 这家公司是主要的一个推手。我看到《潇湘晨报》有一个采访，这位叶文志啊、 嗯， 说他采访这个凤凰古城，主要说他们在这个凤凰古城里面盖了很多新的东西。 嗯，嗯 那就问说这个建新的古城有人看吗？哎，叶文志说这个叫操空心，如果不考虑清楚我投下去的资本没产生效益，后果会怎样？我流落街头吗？迪拜和拉斯维加斯不就是在沙漠上建的吗？博鳌和三亚不就是在海滩上建的吗？谁来建啊？用什么样的手法和眼光来建？这个就看规划和设计者的胸怀和眼光啊。他说这个叶文志就说这个沱江边上这些吊脚楼呢都是老百姓无序啊自己建的，那凭什么就认为我建的这个新的凤凰城啊就没有他们建的好呢？我们是通过认真的思考的。那么他说世界级的产品啊不是生出来长出来，一定是建出来的或者说造出来的。兵马俑是造的，莫高窟是造的，你凭什么就说我是伪造的？北京有这么多体育场，为什么要建个鸟巢呢？啊，就我们传承民族文化的同时，我们这一辈人啊，有义务续写民族的辉煌。这个是这位叶文志先生，这个凤凰古城现在的实际掌控者。 嗯、他准备再建一个叫做烟雨凤凰的地方， 是 吧？是 一个新的这个凤凰的，相当于是复制了。 嗯， 而且现在有一种说法，就是他这个烟雨凤凰钱不够了，所以他想要通过这个收 门票 的方式来筹钱，但是显然他现在是适得其反，恐怕原来的那份蛋糕也没了。 这个是回到一个问题，就是说我们如果今天去不管是凤凰还是乌镇还是这种小镇或者丽江、 嗯、 到底是去看什么、 嗯、对 对不对？那你比如说对于我来说，我可能因为沈从文我知道凤凰、 嗯、 那我去我很自然的一个想法，我是去看沈从文或者说沈从文那个笔下的凤凰， 去看翠翠待过的地方、 哎、或者你可以这么认为。但是如果到了那边，哎，大家发现说，哎，老的凤凰城你不能进了、 嗯、 啊，那你现在我给你搭了一个新的，你，这个多换一份门票，我去看一个可能有一个五星酒店的，或者说通常有一个什么，就是一些人新的景点的、 嗯、 这些东西，它已经在改变了它原来这个城市它本来之所以出名的这么一个意义。那么你说这个接下来以后，大家以后还会有人去吗？这是一个问题。另外一方面，这些在老的这个凤凰的这个古城里面经营的这些商贩，他们是这次利益影响受到最大的人，就大家看到出来，哎，这个出来罢市了，还有这个出来游行了、 嗯、 以致导致防暴警察都要出动，这个就变成了一个渔民争利的一个问题。 嗯，我觉得嗯，当地的居民可能对政府的感情有点复杂。就如果我换一个角度来讲、 嗯、 如果我是当年就一直从那儿出生长大的那个居民来说，原来我很穷， 嗯， 就我看到一些故事说我在国企里面干那个工作，但是国企后来倒闭了，我也没有办法。最后呢，是有政府他们那个出逃来帮助大家，说你们可以一起来做旅游，然后也是大家看到了商机，因为是有一些比较有眼光有头脑的人给我们找了一条路子，我觉得诶，他带我去发财致富了，我觉得这个很不错。但是一旦是我发财致富，我形成一种模式和一个固定思路之后，你没有完全经过我的一个征询，跟我讨论、 嗯、 跟我商量、 嗯、 你贸贸然就说加148块钱，就相当于我的财路又被你给断了。 对， 这时候我想我肯定就不干了、 嗯、 我就必须得出来站出来说话了，我说你没有尊重我，我甚至需要抗议。 这个就这个本身是一个互相影响的一个利益啊。如果你不收门票、 嗯、 那可能商户就赚的就多。 对， 因为 都是小商户，实际上他们的很多收入是不用缴税的。 对， 因为你交税是要给发票的。 而且 对 我一个游客来说，我可能会有一个旅游的预算，比如说我在那边我就打算花1000块钱，那我在门票上已经花了 148块钱， 对，我已经花了148块钱，那我这部分钱就等于说是本来要花在这些小商店吃的喝的这个上面的，我现在买了门票了，那我在别的地方就通常就会精打细 算。所以没有城门的概念，没有这个关卡的概念之前的凤凰是它的一个优势，实际上、 嗯嗯嗯、 当然丽江现在也在采取这种方式，但是丽江也收费、 嗯、 可是丽江用的是一种比较隐性的方式。 没错， 对， 它不会设一个 这个收费站。 对对， 丽江的话，你是进去的话收一个古城保护费，而且当然这个费用比较低，相对来 说，而且是你只有去参观那些景点的时候，你才要去交这份钱。如果说比方说它那有什么纳西的民族文化博物馆呢，如果这些地方你都不去的话，你只是在古城里面走走逛逛是不用收钱的。你只是说要去到那些地方的时候才要收你这个费。可是我相信很多的人只是想要去古城的那个感觉，他真的那些纳西，对那些什么纳西民族文化博物馆，感觉是硬生出来的一些景点，其实是完全没有意义的。我觉得很多人更想的是只是在古城里走走而已。 真的，你现在让我回想起来说去凤凰还能想起来什么吗？我说你刚才讲了黄永玉，我说哦，我想起来他是他的表侄。然后我记得黄永玉在沈从文的那个墓碑上，他写了一句话，他说一个战士要么战死沙场，要么回个故乡。我记得那一句，然后还记得在那个沱江上， 对， 两个人划着船，然后还有一个小孩追着我说卖他们那个手工做的一些小帐子，什么小蚂蚱之类的。 可是那些 我只记得那些 进去的景点你都已经不记得了， 真的。 对对， 而且我说你看完之后很也。其实你如果没有做好功课的话，你就现场那么那个走马观花的话，确实也看不到什么东西。 好，三地花钱，我们先讨论这个凤凰古城，你说它到底应不应该收费呢？或者这钱收的有没有道理呢？休息会儿，待会儿继续。 不知道 Gary 有没有来，谢谢曹哥。 不停落下来，花怎么都不开，尽管我细心灌溉，你说不爱就不爱，我一个人欣赏悲哀，只剩下无奈，我一直不愿再去猜，钢琴声和键之间永远都夹着空白，缺了一块就不精彩，静静想 欢迎回来，凤凰 U Radio 3D 化新闻，我是朱明奇， 我是范素， 我是 Kathy。 凤凰要收费了，我们先来看看沈从文是怎么样写他的这个编程的。他写说，由于边地的风俗淳朴，便是做妓女也永远那么浑厚，遇不相熟的人做生意时得先交钱再关门撒野，人际相熟之后钱便在可有可无之间了。你看啊，关键问题是凤凰的人跟你游客不熟，所以说一定要得收你钱，咱们熟了以后这钱就好办。所以这个收148块钱啊，我是觉得这事儿吧，这个能够维持多久还非常的这个不好说。 但是我又觉得吧，他最后做出这样一个决策哈，也是应该也是经过 考虑的。你说如果是做生意的，他能不给你算一把精明的账吗？他就看中了现在呢国内的一些比较稀缺的旅游资源，你还是很抢手的。就慢慢的在国内好像大家觉得每逢假期出去旅游变成了一个刚性需求，就必须得找地方玩。尤其是你说 反正都买不起房， 对啊，尤其是你说凤凰周边的那些地方，别的地方没有什么好去的了，那就去凤凰嘛。要是去的远的地方，那个车费就更贵了。我要是想找个地方散散心啊，现在如果因为交了148，然后让别的游客不来了，我自个儿去，如果让我觉得感觉不错，还挺值的。 我觉得他现在其实是有点形成一个恶性循环了。还有这个东西跟民风其实挺有关系的。 嗯， 就是我感觉啊，就是 湘军无湘不成军啊， 真的， 湖南人比较厉害， 是比较大家比较刚烈一点吧，应该说。 蛮横， 对，而且像这个 刘明宏，你听见了吗？ 而且像这个张家界的这些张家界啊，就是湖南这一带，他们的这个旅游的人欺负游客呀，还有就是比较刚烈，是出了名的，真的。 是吗？ 对，凤凰倒是没有欺负游客的情况，但是你看像这次这件事情，大家都罢市了，我就觉得确实大家这个腰板很硬 啊、 所以就是说 这个斗争精神 比较强。对，我觉得很多人 不管是这个对手是谁， 对，他为什么一下子就由原来的那个 山里出肥就 而且天高皇帝远嘛、为什么就一下子从爆满变成零入住了？我觉得是不光是大家游客去玩，其实除了怕这个，除了收费是一块以外，还有一个怕当地的治安有问题。如果你大家有一个这样暴动，还有防暴警察的时候，你这一锤子下去，谁知道你锤的是商户还是游客呀？真的，大家会有这个治安方面的担忧。 但现在又说这个零入住也是非常极端的现象。他说整个景区有2.2万个房间，你说现在如果 是 虽然对啊，虽然说是一个也是旺季了，四月份春天嘛， 没有假期。 对呀、春暖花开的时候，有一些空置率是正常的。但是现在新闻真真假假，但你看到那个凤凰现在完全是枪打出头鸟的样子。 你说这个凤凰征收门票以后，完全不会。完全没有人去，我想这也是不会的。但是呢，就还是说回来一开始我的那个感觉啊，现在大多数人在内地旅游的话，每个地方我只去一次，我这辈子就真的去一次。你去的好，去的不好，也就是那么一次的事儿。那而且关键问题是，大多数的地方你去了以后回来，经常会感觉也就是那样，对不对？那你像凤凰这样的，你说真收148块，我真的跑到那边去了，这可能本来有的地方收50块，有的地方收100块。对我来说，真的经济上差多少，我觉得差的不多，但是就让你不舒服。你就不断的，你进一个门，你跟你收20块钱，进一个门给你收20块钱，就让你就浑身就不舒服，然后你最后积累下来，对你这个旅游的这个观感非常的差，你就不会再去点。 而且 实际上你都已经跑去那儿，你最后还是会交这个钱的。 对，你就这个其实大家也都是非常的痛苦，非常的纠结。 想起来我们之前还做过一期节目，说华山那个事儿，你记得吗？就是在去也是哪个黄金周，在华山上面游客就困在那儿下不来了，然后有人就撂下话的说，我一辈子再也不会来这个地方。 我本来 然后你刚才讲张家界它不是那个整个的自然风景区还被联合国教科文组织给它纳入一个什么遗产了吗？他们几次收到警告的，就是因为你没好好利用，然后呢说你一直的在疯狂的敛财，就让人家觉得是毁掉了它这个自然遗产的名声的。所以最主要还是怎么样在经营上打招呼，这个下功夫。现在不是说要改变整个的收费的模式吗？如果你仅仅收费赚钱，还是从这个门票上来说是非常落后的一种方式。 我之前在台湾去这个东部的这个太鲁阁，我 它也是国家公园嘛，就是森林公园。 太鲁阁我进去以后，就我第一反应我问导游，我说要买票吗？哪儿买票？他说不收费。然后台湾很多地方都是这样，就是这个大的这个公园啊，包括在那个南部垦丁那边一些什么大的这个景点都是不收费，所以我特别的惊讶，我就说那我很自然的一个逻辑，如果他不收钱的话，他的维护费用哪里出来？那太鲁阁呢，现在面临的一个问题就是说，因为太鲁阁经常有山崩嘛，那个掉石头什么的， 对， 所以他的我当时我自己的感觉就是这个地方的维护费用非常的大，那。这笔钱就一定会需要有人掏，你不是你今天交门票就是公共财政来补贴你嘛？那说台湾现在在讨论说是不是以后收这个门票收多少钱呢？可能收100台币左右，那这人民币是20块钱。你对于太鲁阁这么一个大的一个园区来说，你这个基本上相当于九寨沟啊、张家界这么一整个这个风景区的，它才收20块钱人民币的门票，这是非常非常象征性的。但是我觉得它的这一笔账呢，就是算的比较清楚。第一，你这个公产私产分得很清楚，你这个公园到底是谁的？ 你这个是说自然文化遗产现在好像成了某些人的私产了，就是我愿意往他这个上面征多少税，就我随便开口，这个观念你得非常清楚，你这个即使要收门票，你这也是要经过一个咨询的程序的。另外你这个账怎么算，比如说我收了门票之后，我是不是就影响在这个景区里面商户的利益，那么这个商户的利益，这个商户他会要表达他自己的这个权利，包括商户他是不是要交税，他这个营业额之后他是要多少部分是提交给园区作为管理费，你这里要有一个分成的这个机制。现在大家感觉这个营区比如说在这个凤凰的这一块，它就是不是你死就是我活，你这个钱要么就收到门票管理费了，要么就是商户赚了去，那这样就是双方这个矛盾就是变成一个尖锐对立了。所以我觉得台湾的很多旅游景区的这个经验啊，确实是非常值得这个大陆来借鉴的。 有道理。那其实话说回来，就是最后公共的归公共，就如果你是属于公共决策程序，你必须回到正常的一个咨询的渠道来上，私人的归私人，交到市场去说话，让大家用脚投票。 是， 你看看最后现在148块钱的门票到底是挡住了大部分的游客，还是真的是为凤凰的上市做了最好的打算。 这里有一笔账啊，说这个杭州的西湖应该是这个11年免票了，已经是。 但是我觉得西湖跟湘西凤凰没法比的，因为西湖你本身它是一个城市中心的公园，它本来就不是一个风景区，你不觉得吗？西湖本来就是你们生活当中生活的一个区域，是生活的地方。 不是，它指的不是西湖这个湖首门票，是西湖 周围 的很多公园。我小的时候是这样的，这个有一些公园，什么太子湾啊、花港宽裕，是进去要买门票的。那这个西湖大概就十年开始这个所有的西湖周边的风景全部不收门票。那现在这笔账呢，是说每年的门票损失是损失3000万。 嗯， 但是啊，每年的这个十年每年的旅游城市城市旅游收入增加600亿。 对， 那这个其实到底是这个账是怎么回事？我觉得你从长期以来一定是看得出来的。 所以这个小聪明和大智慧还是有分别的哈。好，那么三 D 化新闻我们讨论到凤凰古城的收票的问题、收门票的问题。那么接着我们继续把目光转向国际吧。今天凌晨，北京时间凌晨2点多发生的波士顿的爆炸事件，现在已经确认造成了3人死亡、130多人受伤。 这是一起恐怖袭击， 场面也是非常的恐怖。那么是美国官方已经定性是恐怖袭击。那我们知道这个911事件已经过去10多年了，你觉得这样的一个事件会不会让你觉得恐怖袭击还是离你越来越近了呢？如果你在香港可以拨打1872346， 内地听众可以拨打4001200900，手机用户可以使用凤凰 FM 一键考以。目前呢，这个最新的警方消息是没有华人在这次恐怖袭击中受伤，目前有3人死亡，134人受伤。好，一首歌之后我们马上来接听今天的热线电话。 深邃的地面上，哦，坐地铁回家，也带我回到记忆的向往，城外稻城的流浪，城到城外的解放，热恋情侣交换的眼神，雅典没听过的高中生，被他水分的这位哥哥，提着便当的妈妈，惦记着家人，平凡的旅程，很像我们在同个时空的片刻，耳机摘下来，唱着熟悉爆转声。 香港白花油王子严福伟做客本周的动力火车，宣传自己为慈善组织而推出的新专辑。 火热的声音太多， 在2007年的10月，严福伟涉嫌非礼男司机，被香港法院判处了社会服务令，让他的事业陷入谷底。 因为我是经过那个过程，所以这过程蛮辛苦的，所以我现在的朋友也不多啊，没关系。 白花油王子的过山车人生，本周6日下午3点钟，动力火车准时出发。 凤凰卫视集团第一档全媒体节目《全媒体全时空》从2013年1月1日起正式推出了。 凤凰卫视中文台、美洲台、欧洲台、凤凰新媒体、凤凰 uRadio 五大平台同步直播， 直击当天最热的议题，通过全媒体发散， 让新闻更全面，观点更立体，意见更真实， 多样的互动平台传递最草根的声音。 锁定每周一至周五晚间6:25至7:00，全媒体全时空， 给你不一样的资讯新体验。 天气咁鬼差， 香港人都好现实哦。 台湾人一天到晚在选举， 打破刻板印象， 透视两岸三地。 朱明奇、 樊素， 三 D 画新闻。 三 D 画新闻，有话直说。 三联话新闻有话直说，今天关注到发生在北京时间今天凌晨的美国波士顿马拉松赛的恐怖袭击案，在终点站终点的附近发生了爆炸，现在的死亡人数是三人，造成130多人受伤，其中15人重伤。那根据来自中国驻美国使领馆的消息以及台湾驻美国的这个代表处的消息，目前没有大陆或者说台湾籍的人士参加这一次马拉松的这个运动员受伤的报告。那目前美国总统奥巴马在白宫发表了讲话，发誓将查明真相，找到凶手，并将犯罪分子绳之以法。奥巴马同时向遇难者的家属致以哀悼，同时联合国秘书长潘基文也发表了声明，对遇难者的家属表示哀悼，以及对爆炸进行了谴责。你对此的看法是什么？你是觉得恐怖主义已经卷土重来了吗？是不是离我们又越来越近了呢？我们来听今天听众的看法。首先是李小姐，李小姐你好。 喂，你好。 李小姐是北京的是吗？ 哎，对。 对，您怎么看今天这一起发生在美国的事件呢？ 我觉得像这种事情，那个只能说是尽量避免吧，说不好，就是从预防上来讲不是那么好预防。 嗯， 就是不管安保这块再怎么严密，这还是就是会有一些漏网之鱼。 嗯，我知道在北京的地铁里面，以前这个地铁是执行很严格的安检的程序的，以前也一直有人说这个安检可能很耽误时间。在您会觉得在这一次的这个发生在美国的事情会让大家改变对北京的这种安保措施的看法吗？ 可能会吧，但我不会，我从来我不是特别那个相信北京的安检，因为就是地铁安检里边就是通过安检的那一边都有人偷包的，然后这个就是他们保安都抓出来，而且我看安检很多时候他写的不让带的那些东西，有的时候有的朋友一起出去玩，就是不慎，就是也没想到，比如白酒什么的真就带过去了，也没有发现什么。 嗯， 一些仿真的刀，就是我的一些朋友他们也带过菜刀什么的，都没关系，而且安保的人也不会说一下你这带的是什么，让你拿出来看一下也没有，我觉得可能他们也马马虎虎的就过去了。 嗯，觉得北京的这个安保还是有漏洞。 还是有漏洞， 嗯， 并不是说他那个每个人都过一遍，我觉得每个人都过一遍确实也能起到一些，就是非就是有人带枪什么，那肯定一眼就能看出来了，这些可能能被筛查出来。但是如果真的要是蓄意，比如说在地铁里搞一些破坏，然后带一些也比较好的，可能就会漏掉。 嗯，好，非常感谢北京的李小姐啊，李小姐认为这个北京现在的安保还是有待加强。接下来是李先生，李先生你好。 喂，你好。 李先生是从哪打来？ 是湖南。 好，湖南的朋友，您怎么看？ 我觉得这个事情对我们，实际上这个恐怖主义已经，我觉得是渗透力很强了，已经对我们来说肯定也是受到冲击。 嗯， 也是 也是个警钟。 您觉得怎么冲击您的生活了呢？ 我觉得至少就说像美国，它是这么强大的一个国家，而且相对来说各方面都是很好的国家，它也是个恐怖主义，所以说我们中国来说呢，就对我的冲击就感觉到就是说，那么好的国家或者怎么样，它都有这个事情，所以我们这个国家来说，肯定还是肯定也会有这个事情，所以说我们应该要觉得要警醒，要防备， 嗯，好，非常感谢湖南李先生说这样的发生在美国的事情让他感觉到这个需要警惕。 那这个新闻最新的一个状况是奥巴马将在3个小时之后发表电视讲话，此外还有一位沙特的嫌疑人现在已经被拘捕了。 嗯，好，我们来接听下一位听众，是王小姐。王小姐你好。 哎，你好。 王小姐是从哪儿打来？ 我是陕西西安的。 哦，西安的朋友，您怎么看发生在波士顿的这一起恐怖袭击？ 是这样，就是现在已经确定了是恐怖袭击了。 是。 然后，对，然后我觉得是这样子的，恐怖袭击的话，它，历来都有的，它那些恐怖势力的话，一直都是存在的。所以说，针对这一起势力的话，我们也没有必要把它看得太重，也没有把它看得太轻。 嗯。 就是以一个平常心去对待吧。 嗯。 然后我觉得，就是以后的话，包括美国，包括我们中国。都要多进行一下那种青少年教育，包括一些宗教方面的一个净化，然后让人们更加的保持着这种比较平和的心态，不要因为上一辈或者怎么样的种族纷争啊，或者一些没有必要的事情去进行这种人身攻击。 嗯， 我是这么觉得。 好，西安的王小姐觉得这个这件事情平常心看待，但是要在教育上多下功夫。好，接下来今天应该最后一位听众杨先生。杨先生你好。 你好。 哎，杨先生你好，是从哪打来？ 从上海打来。 哎，上海您怎么看呢？ 我是觉得这个恐怖主义的话确实离我们是越来越近了，是觉得啊。 那您在上海会有一些这个直接的感受吗？ 上海直接好像没有感觉到有特别的恐怖主义袭击啊，好像很少了，是。还是自然环境方面的那个环境保护方面的那个禽流感方面呢，可能更多一点了，是。可能美国像这些大城市比较自由度开放高一点的这种大都市，反而是更容易受到那种恐怖主义的袭击了，是。 那您在上海会担心过恐怖主义恐怖袭击的问题吗？ 我没有担心过， 从来没有担心过。是因为对安保有信心吗？ 对安保非常非常的好吧，因为基本上你在中国的话你也不能携带枪支，你基本上也不能有什么特别的武器，所以这个不像美国，其实很容易发生这种事件，因为每个人都可以带把枪，只要你的想法稍微有点改变的话，其实很容易擦枪走火的吧，我是觉得。 所以您觉得在中国这个面对恐怖主义的时候，在中国会比在美国安全？ 对，中国没有恐怖主义，中国更多是民愤会比较多一点，是。我觉得恐怖主义反而这种威胁比较少一点，是。 好的， 谢谢， 非常谢谢上海的杨先生。 恐怕在上海目前最轰动的一个新闻是复旦大学昨天看到一个医学院的一位学生， 没错， 居然是被室友怀疑是被室友投毒。可能对于上海的朋友来说，外面的敌人我们不用担心，要关心这个身边的人会不会要有这个防备的之心了。 是，好，那也非常感谢今天所有打进电话来的听众，也感谢你收听今天的三立化新闻，我是朱明奇， 我是樊素，明天见， 再会。 牵，折掉了。